就全部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大新人民广播电台的其他节目。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那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呢，我们为听众朋友们安排了很多的内容，多到什么程度呢？我先把这书名跟大家来说一说吧。我先报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书单。今天呢，为听众朋友们带来的呀是大师读经典系列，这就包括了《爱的疯狂与胜利》、莎士比亚导读、向着大地和天空、凡人和诸神、一场持久的论争、达尔文导读、不经考察的生活不值得过、柏拉图导读，还有蒋勋说青春红楼系列，这就包括了《微臣众》、《红楼梦》小人物1-3以及《梦红楼》。哎，这么多的书，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感受啊，这些书好像这当中的内容啊都和我们的生活挺遥远的，有的呢是真实的，有的是历史的创作，但是都不是最新的这样的一些内容。那其实这样的几本书啊，真的我得说几本书，将近十本书啊，那么跟听众朋友们谈的是不同的领域，可是啊他们都有一个主题。那这些书当中都会有大师和读者朋友啊见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学者，来自国家博物馆的严志。你好，严志。 啊，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严志呢，他的专业啊是考古学和文字学，还有艺术学等等等等。所以我邀请了这样的一位跨界的学者，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来听一听严志谈文章中的大师。 这个题目非常大哈、啊，文章中的大师。 确实，你不觉得咱们说的这些书当中都有大师在这里面出没吗？ 其实和大师相应的，他们的作品实际上是一种经典啊。我们其实我觉得阅读经典是我们阅读的一个基本功，而且是能够最好的、最直接的把握人类智慧结晶的这样的一个捷径。 嗯 啊，因为现在的图书的出版，以及我们从通过网络和杂志、报纸等媒体获得的信息量非常之大，但是呢，就是我们其实其实真正堪称人类经典的作品其实并不是特别多，而这些经典呢，又恰恰是所有我们这些信息和我们当代这些知识体系构建的一个基础。如果我们掌握了很多基础，那么我们自然会辨别出很多海量信息当中辨别出我们真正所需要的和实用的知识。 哎，没错，就包括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么多本书，哎，这些书还有一特点，都是来自中信出版社的。那么这么多本书呢，其实不仅仅啊，有的比如说咱们就说这个莎士比亚导读，那当然莎士比亚是大师，但是啊，同样这一套大师读经典系列的很多作者本身啊，这些作者他们也是大师。 嗯， 啊， 是的。 再说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红楼梦》小人物啊，蒋勋谈这个《红楼梦》的这些人物啊，那么蒋勋抛开蒋勋不说，那么即便是《红楼梦》的作者，现在《红楼梦》的作者说有好多位，但是普通人最多认为的曹雪芹其实也是一位大师。 对对对，是的。 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会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各种各样的大师。那现在严志，你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跟听众朋友们先来说一下吧。咱们刚才说的有四本书啊，包括莎士比亚导读啊，等等等等各种的导读。那么这其实是大师读经典系列啊，那么一套这大师读经典啊，我们先从这第一个大师来说起，这是一套什么样的书？你个人的感受啊，看过以后有着什么样的想法要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的呢？ 嗯，这套书呢，实际上是由这个美国的这个学者西蒙克里 克里奇利啊主编的一套丛书。那么西蒙克里奇利呢，他也是美国当代的这个先锋的哲学家啊，他的哲学成就也是非常的高。然后呢，他的在他的这个主编下呢，他集合了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各个领域里面的最顶尖的这些学者，当然主要是美国和英国的这些学者，来对各种经典进行一种导读式的这样的一种写作。 嗯， 这种导读呢，它不仅仅是介绍这个作者这些大师经典大师的这个作者的这个生平啊，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作品本身啊所反映出来的几个侧面或者是几个问题，以问题入手来去分析这个经典作品里面的这个内容。 嗯， 然后从而使读者能够更快更迅速的能够去接触到原点。 哎，说到了大师啊，有很多大师他们的文章他们的作品非常多，如果想要了解这一个大师读他们的文章啊，或者说尽量特别多的读全他们的文章是一个目标，但是这个目标普通人很难完成。 嗯，是的， 我觉得即便像严志你这样的经常在书堆里面，因为工作也和书有关嘛，然后呢自己又喜欢阅读的人，恐怕说读全某一位大师的作品也基本上是难以达到的， 是 不是？ 是的，是的，好手穷经难以达到。 所以我觉得这套大师导读对于更多的普通人来说呢，就是说你可以通过读这样的，这都不是那种大开本的书，而且不是很厚，能够基本对某一位大师有个一定的了解。 对，没错，是的。 我觉得我看这套大师导读是有很多本的，但是现在出版的只有这四本。我觉得我看这四本当中给我印象的最深的就是关于达尔文的这本导读，就是就是说到的达尔文的生平，特别有趣。就别的导读可能是谈了几个问题，或者谈了几个重要的事件，或者几个他重要的作品，但是达尔文导读这一本啊，特别把达尔文的生平和整个导读串联在一起，就让大家知道达尔文他是因为什么样的影响，或者他读了什么书，他研究了什么，然后他又写出了什么，他又做了什么样的相关的这样的专著。我觉得这本导读给我的印象是最深的，其他几本导读可能是因为这些大师们他们的作品太多了，所以就不能够以这样的一些生平来记录，只是找了简单他们的几个问题来进行一些研究和探索。 对对，是这样的。 在这四本书当中啊，有两本都是和哲学有关的，这就说到的是海德格尔导读还有柏拉图导读。 对 啊，另外一本呢，这是绝对是文学巨匠莎士比亚。现在的这个世界读书日4月23号嘛，也是因为是莎士比亚的生日嘛，所以才确定的。另外这一本，我以前呀觉得这个达尔文是一位生物学家，但是我看完这本达尔文导读以后，我不知道该怎么给他下定义了。 对，达尔文其实就是在当时来讲，他应该被叫做博物学家。 嗯， 啊，就是我们今天博物馆的这个博物啊，我们的博物馆其实也就是因为当时有着博物学这么一门学科，然后才导致了这个博物馆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展陈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出现。啊，我们知道那个大英博物馆最早的时候，它的那个陈列室不仅仅有古代艺术品，更多的是当时出现的这个动物的骨骼标本，啊，还有包括矿石啊，包括这个自然就地质学的很多很多材料，就是它是几乎包含了当时人类所能认知到的有关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所有的啊，他们所能认识到的这些东西啊，都可以收集过来，所以叫博物馆。 达尔文和博物馆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联系吗？除了都是有博物俩字以外。 这就是说达尔文所从事的这个学科呀，我们今天界定为是一种生物学，是吧？其实在当时呢，它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啊，包括了这个旅行，包括了这个动物、植物，甚至是矿物、地质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 哎，我还发现了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包括读这几本导读的一个感想，也在这儿跟严志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我发现以前的学者啊，不论是达尔文也好，包括像莎士比亚啊，他们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跨界的。 对对对， 是吧？ 嗯， 就是咱们现在看来，这个学生物的和文学的，居然他能是在同一个人身上把这两件事都干得特别好。 对对， 我们就有一个很迫切的问题，就想问。现在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有的时候在某一个领域，可能在学习或者是研究的过程当中，都会觉得哎呀深不可测，还有好多东西没看，还有好多东西没有研究。但是为什么以前的那些大师们，他们都能跨如此多的界？ 对对对， 这个不仅在这个西方的学术界是这样一个现象，在中国传统的学术界也是这样。 对呀、 我们以前号称就是说有通儒，所谓通儒就是说，所有的儒家经典你都能够比较精通，是吧？ 嗯。 其实说句实话啊，这个因为儒家经典我们知道，往多了说是十三经，是吧？往少了说是四书五经， 嗯， 这些都是属于经典的、作品。那么你在实际上后来也有这个所谓专经，就是专精于某一门。某一部经典的，那么但是实际上他们都是在通儒的基础之上啊，来变成了专经。 对， 所以说这个是跟这个学科体系的这个分合是有关系的。我们知道这个实际上今天我们所熟悉的这样一套学科体系的这种分类， 这庞杂的分类， 它是实际上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就是出现这种端倪，或者说才最终完成啊，是在20世纪最终完成，而且呢在不断的细化和发展。比如说生物学，你今天讲生物学是非常庞杂的一门学科，里面包括了分子生物学啊，什么甚至利用化学啊各种方面来去研究这个生物学，研究的 DNA 这个层面，是吧？那么在当时呢，实际上生物学它可能它涵盖的面就是它就是一个很笼统的一个概念，那么甚至它和其他学科是彼此是不分家的， 哎， 对吧？所以包括考古学它实际上是在19世纪中后期才兴起的一门学科，但是实际上早期它跟地质学也不是分得很清楚，它的很多方法是从地质学里面去借鉴过来的，啊，包括这个达尔文的这个博物学，是吧？它对于生物的分类，实际上今天我们对于很多这个东西的这个分类的方法，实际上就是19世纪的这个林奈分类法，它就是从植物学里面去提炼出来的这种方法，今天被运用到了很多学科里面去。 哎，我觉得刚才研制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啊，让好多朋友心中这个问题啊都有了答案。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引到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大热的，像什么这传那传，就不说名字了，不给电视剧的名字做宣传了。但确实那当中有好多的皇帝，我们刚才听研制谈到了，说这通儒我们还可以理解，人家整天看书，所以人家对好多方面都有了解，都有学习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仅仅有通儒，那时候要求皇帝也得什么都知道，得学四书五经啊，除了学文学以外啊，还有政治，还有经济，然后还有物理、化学、数学都在这里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的学科虽然也有分类，但绝对不像现在这么多，也没有那么深入。 对， 那时候的知识量和现在比起来要少得多得多得多了。 对。实际上你看就是在古希腊有一种教育体系叫做七艺，就是七种技艺啊，比如说包括修辞学啊，包括这个辩论术啊，包括等等等等啊，实际上都是就是七种，我们今天来看来就是可以综合在一起的，或者是再细分的这样的一些学科，但是大体来讲就是七种。那么中国古代先秦的时候也叫六艺，是吧？礼乐射艺书数。 对， 实际上呢它这些学问呢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学问，它更多的和自己的生活和当时的现实是有关系的。所以在当时的这种学科分类体系下呢，实际上一方面知识量比较总体的知识量比较小，另一方面呢就是人们的分类体系还没有那么完善，所以说通儒的现象是比较常见的啊。当这个学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发现哦必须得就某一个领域深入继续钻研下去的时候，才有了就是另建学科或者是分支学科的这样的一些必要。当然今天面对着海量的信息和知识体系，我们很难，几乎是不可能了，不能说是很难，是几乎不可能出现通儒这样的现象了。所以说大家也不用遗憾，这个是学科体系发展使然。 但是我觉得大家也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您开20几个、30几个电脑的搜索页面，您就很容易都通了。 这个知道和通还是两个概念，是吧？ 对，您就很容易的就都知道了。 都知道，对对对。柏拉图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这个名字。柏拉图呢是古希腊时代的这个最有名的哲学家之一。同时呢他是这个苏格拉底的学生。 古希腊出好多哲学家， 对对对对， 我们在说古希腊的时候一定你说之一 啊。对对对，没错。但是呢确确实实如果说柏拉图是古希腊最有名的哲学家也不为过，因为他因为我们知道 你为什么忽视了他的老师呢？我刚要说苏格拉底的问题。 苏格拉底当然也是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知道的苏格拉底的很多学说都是通过柏拉图转述的。那么我们所知道，因为柏拉图自己不是那个苏格拉底自己的这个他没有留下任何的文献啊，我们所有关于苏格拉底的知识，他的哲学思想都是通过柏拉图以及他另外一个学生色诺芬转述的。因此而且这两个学生他们转述的和柏拉图的思想甚至在很多地方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是矛盾的。 所以说我们对于苏格拉底的认识就是说并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我们对于柏拉图的认识是非常的清楚。 嗯， 因为我们经常在柏拉图的这个作品里面，我们分不清到底哪些是苏格拉底的思想，哪些是他的思想，因为他会借助苏格拉底的口来去阐述他自己的思。 对，他经常会有说我的老师说，或者说苏格拉底说什么这样的一些内容。 对，比如说我读过我经读过的，比如说《菲多篇》啊，《菲多篇》是苏格拉底临死前的这样的一篇遗言，是吧？ 嗯。 但是。他里面所谈到的这个关于爱的这样的一个哲学，到底是苏格拉底自己的思想，还是柏拉图的思想，是吧？就里面就很难讲啊，可能两者都有啊，可能两者都有，所以我们柏拉图是留下的比较完整的作品。 嗯， 而且呢，柏拉图的思想我们知道最著名的有《理想国》，是吧？包括这个《会饮篇》啊，等等等等这些《巴门尼德斯篇》，实际上柏拉图的作品里面也保留了，比如说像《巴门尼德斯篇》。他是保留了是前苏格拉底时代这个古希腊哲学家的这样的一些思考啊，他是对于这个名与物之间的这种对应关系，是吧，他的这种思考，就或者说抽象的本质与现实之间的这种对应关系啊，那么这种是在公元前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是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一种思想， 对， 一直到现在我们还在讨论，还在研究。 对，就包括柏拉图一直都有一些问题啊，让我们延续至今的再去讨论人类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 对， 什么东西才是我们最应该珍视的， 对， 我们是一种怎样的存在等等等等。我觉得现在如果让某一位朋友去回答这个问题，可能你思考了很久也没有答案。 人类思考了2000多年都没有真正的答案，包括我们待会儿要讲到的海德格尔，他有一句名言，就是整个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在阐释柏拉图， 啊， 是吧？对吧？ 对，我们人类为什么活着？ 对对 对, 对，因为在柏拉图那个时代，他们已经提出了所有我们今天所能够提出的人类有关人类最根本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存在的问题。柏拉图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理论叫洞穴理论。他认为，他打了一个比方，他说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就仿佛一个人站在了一个岩洞的这个洞口，洞口外面的这个阳光透过人们的这个身体，在这个洞穴的内壁上投射了一道阴影。 嗯， 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影子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现实世界，但是我这个影子是怎么造成的，是我背后的阳光造成的，但是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和背后的阳光，所以说到底这个世界的最真实的存在是影子呢，还是我呢？所以这就是一个悬疑，这个几数千年所无法理解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所以说这就是海德格尔他的存在的问题，一直到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一直在试图去解答啊，并且是一直在不断的研究。 嗯，我们刚才呢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啊柏拉图的一些理论。那么说到这儿呢，也特别想听一听严志啊，在你看这一本柏拉图导读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这个柏拉图的导读呢，他因为他是分出了就柏拉图所提出的很多问题来作为这个切入点来介绍柏拉图。 对, 对, 对, 对 基本上涵盖了柏拉图这个所有的这个最基本的和最根本的一些哲学观点。 嗯， 也包括这个苏格拉第一章苏格拉底和经受考验的生活， 嗯， 实际上是在讲这个柏拉图的师承， 嗯， 是吧？苏格拉底的这些一些思想，我们今天能够剥离出来的能够认识到的苏格拉底的一些哲学。 嗯， 包括这个我们再看后面，就是包括这个第四章形式的世界，是吧？ 嗯， 就是包括第三章的这个理想的原型，这都是在探讨柏拉图提出的这个存在的问题。那么存在的真实性到底在哪里？是我们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所经验到的这个现实世界，还是它背后的一个所谓我们看不到、摸不着的一个抽象的本质啊？这些都是他们在试图探讨的问题啊。包括你看，他对于审美，就是爱与美，实际上是他的体系，柏拉图体系里面对于审美的一种本质的一种探讨。 嗯， 还有对善的追求，这是一种伦理学的，涉及到伦理学的问题啊。正义的定义，这包括社会学和政治学的问题啊。包括乌托邦就是从这个我们知道托马斯莫尔写的书叫乌托邦，实际上乌托邦的这种思想的来源就来源于这个时代柏拉图所提出的这个理想国的这样一个概念。 哎，我们说到这儿有一个重磅的问题啊，要跟严志来说一说了，也希望严志给我们读者啊做一些启发。那么其实柏拉图的内容虽然不是像后面的像莎士比亚这样的文学巨匠留下的那么多的量，但是这样的薄薄的一本小书，它叫《柏拉图导读》。那么您个人认为啊， 看了这样一本书，我们对柏拉图的了解能够有几分呢？ 我们能够大体了解柏拉图的这个学术体系，他的哲学体系里面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嗯， 首先我们最直观的是可以了解到柏拉图他都论述过什么问题。 嗯， 然后而且我们会惊讶的看到他论述的问题几乎涵盖了今天所有哲学所要论述的问题，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能够大体清楚柏拉图的这个论证的这样的一个逻辑， 嗯， 和他所得到的一些答案和启发。 嗯， 那么当然这些答案肯定不是终极的答案。那么柏拉图所提出的答案比他和他所提出的问题相比，其实是微不足道的。那么他提出的问题是最重要的。 嗯。 因此呢，就是德国有一位非常伟大的哲学家叫雅斯贝尔斯他和海德格尔是同时代的，也是存在主义哲学的一个大师级的人物。他有一本书叫《历史的目标》然后他就提出了一个轴心时代的问题。这个所谓轴心时代，就是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300年这500年的时间里，在全球范围内几个重要的文明中心突然都出现了一批思想突破的型的这种哲学家。比如说在古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巴门尼德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东方出现了中国出现了孔子和老子在印度出现了耆那大雄、佛陀，是吧？在两河流域出现了新月地带出现了以色列的这些先知。那么这些时代，就这在这个时代里面，这些不同地区他们这些先知也好，哲学家也好，他们做出的这些思考基本上奠定了这些地区他们后来2000年文明的这个基本形态和基本思考。 就是近代主义西方哲学家他们的工作就是在研究柏拉图。 对对对， 是吧？ 甚至其实我们可以把这句话置换成中国的所谓的哲学史啊，中国实际上有思想史，整个一部中国思想史都是在阐述孔子，是吧？也都是这样。 好，我们刚才跟听众朋友分享了这一本柏拉图导读，接下来继续海德格尔导读这向着大地和天空、凡人和诸神。那么这样的一本书，我们又有怎样的理解呢？ 嗯，首先要说明一点的是，海德格尔呢，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也是影响力最大的哲学家之一。他所提出、所创立的这个存在主义哲学，虽然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这个科尔凯库尔，那么经过这个像包括尼采啊、包括19世纪末的尼采，包括到他，然后成为这个存在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那么实际上，存在主义哲学在20世纪50年代一直影响到了法国，比如说像保罗萨特啊、包括加缪，包括这个梅罗庞蒂这样一批这个法国的存在主义大师。那么实际上塑造了50年代整个法国哲学界的这样的整体的这种精神面貌，一直到60年代。中期这个结构主义出现，那么整个这个法国的存在主义才消沉下去。因此呢这个当然不仅仅是在哲学界领域，那么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在对于戏剧的影响、对于艺术的影响、对于整个甚至包括很多社会学领域的影响也是非常非常的巨大。 嗯，说到了这个海德格尔啊，在书中有一个介绍说海德格尔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但是也有不少的哲学家他们说呀，海德格尔就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关于这样的对，把之一就给去掉了。关于这样的一种理解啊，颜志，你是有着什么样的看法呢？ 因为存在主义啊，虽然说存在主义哲学它要回答的整个问题的核心就是人类存在的意义和究竟存在是什么，存在的本质。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们刚才讲柏拉图时代就已经提出这个问题。 好了，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就是这样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声音安抚我和我不安的心，而此时你在哪里？今天是星期几？懒得去关心天气，懒得替你照顾自己。你脸上你的跳太开心反而迷失了自己，现在我不能适应一个人看电影，